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开幕，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1726名随行人员参加会议，到会采访的记者达2636人，热烈气氛盛况空前。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之一，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此时的中国战场已进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持续对日军进行攻势作战。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民兵260万，解放军的领土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沿海城镇的战略包围。中国战场的抗战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而进入反攻阶段以后，更让他们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希望。美国旧金山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吸引了世界更多关注的目光。 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的专访，我们来看看他配合拍照的情景。把这一刻记录下来的是旧金山会议的专门的摄影师罗森伯格，中间坐着的这位就是宋子文，在他旁边站着的那位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顾维钧，而这一位呢是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官高克一，手里拿着相机的这位就是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 John Milley。 我们看宋子文在这儿坐着拍照，有点正襟危坐，可他不是紧张，他是透着自信。这儿在近代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身上是比较少见的。 会议期间，宋子文专心于美国洽商财政及其他事务，由顾维钧全权处理会议事宜，担任事实上的团长。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也是新生大国亮相旧金山会议，引来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在国内存在着国共两党纷争的现实，于是国际媒体一开始就把对中国代表团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员组成的问题上。5月1日，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期间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有600余名记者出席，国共问题成为各国记者关注的重点。有记者要求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团长向大家介绍共产党代表，让他们看看他究竟是否看上去危险。这些西方记者都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旧金山会议的态度。 其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支持筹建联合国，为了使代表团有广泛的基础，能够真正的代表国统区的民主势力以及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意见，毛泽东在6届七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要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 但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的代表登上这样重要的国际舞台，因此他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其中，妄图由国民党包办，垄断中国代表团。1945年2月，中共中央由周恩来出面致函美国大使赫尔利，郑重指出，受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中共提出参加代表团的正当要求，由赫尔利汇报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得到了他的支持。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期望中国代表团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代表。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当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记者提出看看共产党人是否危险这略显尴尬的提议时，通晓英语的董必武没有等翻译人员翻译，便面带微笑地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西方记者看到的是一位温文尔雅、衣着得体、令人起敬的长者，全都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也亲切地揽了一下身旁的董必武，称董老为我的朋友，并强调我们已经共事20余年，